手，刻上生命的节奏，刻上你我之间承诺， 要哭要哭 希望。

不小心回到那一天，不小心一切又重演，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。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后知后觉以后领悟，冻结了时间，冻结初明那一天，冻结了爱恋，冻结吻你那瞬间，我也会疲倦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结了空间，冻结有你的时间，冻结的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，我若是疲倦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项链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 无限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

在哪里？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，落在你心底。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？我把心锁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原本的拖延，大致的半张脸，写进心口我却看不见。我忘了寒痛，忘了恩怨，让爱情麻木哭泣的脸。有多远背叛永远，泪水背叛双眼，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。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，再不让我又对你去恨的一天。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？只想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 若言背叛诺言，大字背叛尊严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。我忘了寒冬，忘了恩怨，任爱情麻木哭泣的脸。 若言背叛永远，泪水背叛双眼，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。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，再不让我有

过荒凉，冲出暴雨夜半变成黎明，看海洋宽无途径，涂上却画下标记，一天又一天。越黑越能感到光亮，是你的力量。当眼睛看不到海岸的时候，心更坚定。仰望新的光芒，我知道那是你与我同行。闭上眼睛，听见风中你的声音。 你的声音，凝望。